我听明白了，你这是要跟我比骨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肚子里玩意儿可多了，你听着。心想，昔日里有个小寒心，九里三千火埋娘，九里三千火埋母，到后来他做了寒妻王。我今天要把那母亲打，到后来我得做皇上，我要登基做了天狗剩的娘啊。你就要凤冠下配，一表堂堂，端端正正，大大方方，你就是正宫娘娘哎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还比吗？ 你呀， 你不过嘿嘿， 好话说了千千万，良言难劝这迷心人，急得鬼针我无助意，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我何不假意摔子，劝夫君回身莫忘我那亲生。有话对儿你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